我们去一个学校，开了2个多小时的车，其中有半个小时都颠簸在山路上，就是上下俯冲之后，有点像过山车之后，然后又开了得有10几20分钟才到了那个学校。那个学校在山里， 深山里。 啊，对，深山里，真的是。我当时下车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如果孩子们没有一个车，他出不了学校。 嗯， 哦，那是一所男校，那所男校其实我印象很深，风景太美了。真的在深山里哈，那种空气 PM2.5 估计要在零了，真的特别美。然后那边的那个学校不大，但是其实这种小型的私立高中还是蛮多的，大概学生只有170人，可能这在中国都是没有办法想象的，一个年级就给你搞定了，是吧？对。然后呢，那边呢，170多个男生，10%是中国人。那个学校给我的印象非常深，主要是因为其实我觉得吧，那个学校有很好的排名，就像提到我们刚才那个很好的排名，那个学校排名很高，学校就是家长也很认可，中介跟家长推荐的时候呢也是就是很有底气的那种， 嗯， 这个学校很棒， 嗯， 啊，绝对不会亏了孩子。我去的时候也有很多的那种白人家庭在看学校，带着自己家的 儿子 全家啊，对，男女老少，他们看学校特别有意思，拖家带口，小宝宝小 BB 都要抱着，然后小女孩在后头颠着要跟哥哥一起看学校。这其实在我们所去过那些学校里还是比较少见的，也就是说其实美国的一些白人家庭，就是富裕的白人家庭，也是很认可那个学校的，学费不低嘛。嗯，但是呢我就是遇到了一个男生，我就跟他其实也是比较偶然嘛，在宿舍门口溜达，然后遇到那个男生之后就跟他聊天，然后他觉得挺后悔的，就是一个中国孩子，对， 嗯， 挺后悔 在哪里呢？ 这个就是真的是选择的问题了。他觉得吧，当年他是在国内读一个很好的这个私立的国际学校， 嗯， 然后那个国际学校，中国的国际学校不大部分都会和海外的一些大学进行合作嘛， 嗯， 他那所国际学校就是有很多的这种比较优质的海外资源， 嗯， 他当时是学生会主席， 嗯， 如果他在那所学校里读过完就是所有的年级之后，毕业之后他有可能去英国最顶级的大学， 嗯， 排名前10的， 嗯， 但是他来到这里之后呢，先是整个的适应，你想，一个学生会主席，他其实是非常具备领导力，然后生活都是很活泼的那种嘛，就是很喜欢跟人社交的那种。 其实他需要一个大的团队， 对， 很多的人。 对，但实际上是100多个人，就让他觉得整个适应生活和过渡期， 嗯， 很长，影响了他的 GPA 的成绩，所以他就挺遗憾的说，我如果从国内读国际学校的话，我其实是有机会去读好大学，但我今天我觉得我已经丧失去读藤校的机会了，嗯，就所有人都 那。所以刚才您提到的说他那所学校排名很靠前，嗯，不 哦，您问了一个好问题，真的，任老师，他不是不代表什么，他是男校，他是一个体校， 嗯， 他的冰球是全美高中里最好的，他的高中毕业生，在去年的高中毕业生有3个进入了 NBA。联赛，职业联赛，他是为美国的家庭培养最顶级的职业运动员的， 嗯， 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中国人和美国人的就是一个社会认知的根本上的差异， 嗯，评判的时候的标准， 对， 嗯， 因为在美国的体育是非常非常的被重视的， 嗯， 它是一个衡量你成功与否的标准， 嗯， 但在中国并不是这样，对吧？ 是的， 就是他跟你的学业是不挂钩的，但实际上在美国是， 嗯， 如果你成为一个顶级的职业运动员的话，那你其实就是晋升于算是豪门之列了， 嗯， 对吧？可以理解， 嗯， 但中国家长不了解，在不了解这个学校的前提下，我只是单纯的去看他的排名， 嗯， 我就觉得我应该送孩子去进入这样能够锻炼男生的这种勇气啊什么，因为他那个学校特别有意思， 嗯， 那学校有跳车，高年级有跳车，有15米坠崖。嗯，有这种特别惊险的，特别， oh. 那个学校有点像深泉啊，就是那2年特别火的那个深泉学院，嗯，就是在深山里养马放牧那种，嗯，他那个有点像， 嗯， 孩子们要自己倒垃圾桶啊什么的，就 是。但 是 对于这个孩子来说，他可能并不是一个很合适的体育苗子。 对对， 嗯， 是这样。所以，如果你在这方面自己并不是特别有兴趣的话， 嗯， 你去那所学校其实是他耽误了。所以他就忍着又读了3年下来，嗯， 哎呀，真的很可惜，感觉这孩子内心可能挺受挫的， 嗯， 那总结起来还是要找一个